这个故事叫做恨。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都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就比如说鬼，如果你没惹到他，他都不会惹你的。所以俗话都讲得好，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也不惊。小峰是广北医院的一名实习医生，是一名善于交际的年轻人。虽然说他长得不是很英俊，但是都比较潇洒。关键他把口还好像朗过油咁，能讲能唱，还能讲甜言蜜语的。所以他讲嘢跟周杰伦一样是吐字不清的，但是现在不是流行这样吗？所以基本上都赢到不少的好评的。但是最近小峰的心理就有点忐忑不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总觉得肚下面隐隐作痛，而且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因为他自己都是学医的，多少都能够了解一些医学健康常识，但是这种疼痛就有点怪异了。他自己都去过内科、泌尿科，请主任看过，但是都说他没什么病理病变，只不过是说他可能有些神经性的疼痛，要他多些注意就好了。但是小峰知道他的疼痛不是得一次的，之前就已经有过了。小峰是跟另一个非常好的同学一起分配到广北医院实习的。刚来没多久，他的同学就认识了一个叫小兰的小护士，他们慢慢地就擦了火花了。于是就经常一起玩、吃饭、唱歌、聊天，经常都会带上小峰一起的。慢慢地，小峰对那个小护士都产生了好感了。而小峰的性格，他会时不时有意无意地就挑逗下小兰的了。但是他那个男同学就比较耿直，像少少戆居的，浑然不知道这些事情。到了那天的平安夜，他们又一起在这里吃饭了，大家都喝了一些酒，回来的时候都有些醉意了。他那个同学就更加喝得烂醉如泥，不省人事。不过小峰和小兰都算清醒的，就在那个晚上，在他们宿舍，小峰当着醉死的同学就跟他女朋友上了床了。第二天他同学知道了之后，就跟小峰打了交。小峰的肚被他同学狠狠地踢了脚，痛到腰都直不起身。他同学愤怒地就走出去了。那天晚上医院通知他的同学出车祸死了，并且通知了学校和他家长，结果定性是意外的交通事故。但是小峰知道他同学的死跟他脱不到关系的。关键是后来小兰怀孕了，就去落胎了。但是妇产科的医生说这个不是胎，只不过是一堆坏死的肉球。搞完这些之后，小兰最近晚上总是发落梦，她梦到她男朋友变成泥鬼来复仇了。她男朋友上身都是血，个头得一边是完好的，另外一边只不过是得返啲破碎的皮连住啲骨。然后佢会同小兰咁讲：小兰、小峰，你哋好嘢，连孩子都有啦！每到呢度，小兰都会自己惊醒咗嘅。讲翻小峰啦，佢个肚越落越痛啦，痛到实在忍唔住啦。佢就请求外科嘅刘主任帮佢手术睇下咩情况。喺手术室里边，当刘主任打开小峰腹部嘅时候，刘主任整个人都吓傻咗啦。一个拳头大小嘅怪胎就喺小峰嘅下腹部取咗出嚟。呢个怪胎有双擘得好大嘅眼，仲有啲稀稀疏疏嘅头发。刘主任仲注意到呢个怪胎只脚发育得比较发达。呢个就是小峰肚痛嘅原因，因为佢只脚无时无刻咁到踢佢个肚。就喺阵时，手术台里边嘅小峰血压同埋心率突然之间不稳，非常之危险。小峰最后都系死咗啦。 呢件事成为咗医学界里面嘅一个谜团。嗰、那个小兰都好似傻咗咁，见到人都同佢讲： 千祈唔好做坏事啊！不是不报，只不过系时候未到咋。